又是星期二得到节目的时间了。今日呢就是出街5月9号。咁啊，我哋早一日录啊，大家都知道㗎啦。 惯性。 今日呢係啦，惯性。今日呢有两个主持，两个嘉宾、嗯。主持呢就是我同刁拔。 嗨，大家好。 咁啊，两位嘉宾呢，咁其中一位就叫做 大 N 啊。 冇错啦，大 N。 回归。 係啦，叫做呢吹胡从来啊。好似近能咁样啊，一年嚟客串几个月咁。 係嘛。 跟住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哋一个新嘅嘉宾。啊，呢位嘉宾叫许留山。 哎，大家好。哎， 系啦，当然许留山嘅有个好出名嘅，有好出名嘅产品啦。当然唔系嗰啲海沙派巨鲸帮可以比噶啦，系咪？好啦，咁啊，我哋咧，呢一节咧就其实系要怀念一个人嘅。 嗯，咁紧要咁快？ 系啊，点解怀念咧？因为我哋发觉咧，香港1997年以来佢在任嘅时间。香港嘅楼系升得最多嘅， 嗯， 我哋要讲嘅就系 仲有冇回喎、 啊？系啦，冇回叫689，咁咧而家开始咧，啲市民开始怀念佢啊！哇，咁好嘅特首令到啲楼升得咁紧要，沙田第一城两斤嘢而家升到5嚿几吓， 系、 嗯、 咯， 就嚟6嚿系嘛？ 所以我咪 细单位啫，我仲要系 系啊，小车盘， 咁咪要谴责嗰个女子啊，追住啊689嚟。插佢喎， 啱啱星期日大補 嗰個，嗰、那個唔啱啊！嗯、你諗下咁好嘅特首，你仲追住佢嚟鬧，點過？ 於心何忍啊？ 係啦， 喂，唔係、啊，可能咧就係嗰啲冇樓嗰啲就要追住佢嚟鬧。 冇錯啦，嗰、那個咧唔肯定係冇買樓，又或者咧梁振英上台佢聽到嘅就孤撚咗層樓， 廢青， 嗯， 係咪啊？ 冇錯， 咁啊，即係呢個。所以咁点啊？我哋有啲咩即系立个牌坊俾佢千古咁系咪啊？ 即系咧嗱，老实讲啊，即系梁振英咧对于香港楼市个贡献咧，真系即系点讲咧？ 同佢名一样咯，689十级以上啊，就 系 咯，哇，升到啫， 仲有你60%、80%， 你唔好唔记得人哋系咩捞咩噶？ 测量师 咪就系咯，哇！喂，其实喂，即系又问下你啦，其实真系测量师。正常嚟讲系要做啲咩咧？ 地产经纪， 净系唔好咁衰啦。 香港嘅测量师99%嘅收入来源就系做地产经纪。 分开两种嘅测量师有两种嘅，一种叫建筑测量师， 系 咁嗰啲咧系攞嚟 起楼嘅， 起楼，譬如话估啊，到底嗰啲要用咩料，要咩钱去到做，咁嗰啲叫建筑测量师。 即师啦，类似系嘛？ 咁啊， 唔系啊，即师系另外一只，嗰啲叫建筑师系嘛？ 唔系，系嗰啲系建筑师。另外一种咧就叫产业测量师，嗰啲咧主要做咩咧？英文一个字叫 valuation， 冇错， 估价，估价 就系做估价。 即系你打啲银行啊，估价诶，沙田第一城几多楼，几多室，咁啊银行咧就揾个测量师咧就帮佢估价。其实嗰啲价估乜捻嘢啊，全捻部 set 晒喺度噶。嗰啲唔使估㗎， 即係如果好似你話咩銅鑼灣咪有個商場死場咁計啊，咁即係話要嚟話要揾個測量師去估下呢近嘢值幾多錢，佢會計翻佢嗰個嚟話出租率啊、人流啊、 回報率啊各方面咧，咁啊計個估值加埋附近嘅成交率嚟做參考。 不過話時話講開嗰個商場咧，瀨瀨開啊，我嗰日經過有個死場啊 ，E-House。 哦， 系嗰、那个乜个家族嗰个咩？你讲过啦， 阿伦伯啊， 阿伦伯，喂又吉晒啊， 又吉晒啦！ 啊，我嗰日经过见到又吉晒。 佢真系唔知想点嘅伦伯，因为咧佢哋本身钱太多啦。 喂，佢系咪应该要揾阿689教教佢咧？喂， 揾689 十级以上可以。 嗰度咧嗱，老实讲啊，将689摆到送生机就得，打人庄啊！ 喂，因为正 喂，点解唔用龙虾咧？龙成只龙虾摆落去做吴王嗰场， 哇！龙虾摆落去，咁啊，只能够做海鲜，只能够做海鲜菜馆嘅啫。 冇错啦，叫汉堡嚟呢度啊，重操故业，龙虾做早餐， 执咗都可以起翻系咪啊？ 系啊，龙虾 晒啊，真系龙虾听过。 人我梗系听过啦，人哋如果谂起哇，龙虾做早餐唔捻掂喎，真系嗰、那个三餐都唔想见到佢。话做早餐系嘛，唔得 嘅。咁我哋要点咧？即系佢令到香港，你觉得佢点解会令到香港呢个楼价会即系十级以上咧？ 因为咧佢系采取一个方法咧，系叫做咧反其道而行嘅。 咦？ 佢咧就唔系会增加嗰个楼宇供应咧，系压低个价钱。佢系压低你嘅人为需求，用行政手段叫你唔捻好买，跟住咧仲要教金管局咧唔捻借钱俾你，咁变咗咧。稍微争少少嘅人上唔到个阶梯嘅人咧，系买唔到楼。但系咧喺上面嘅人好多有钱人噶嘛，佢哋觉得咧，咦， 唔係喎，而家門檻咁高，係得我買到啫，你啲人窮鬼買唔到嘅，冇人同我爭喎。咁嗰啲有錢佬出曬嚟，個個出曬嚟買咯。加上最主要係銀紙真係貶緊值， 係 因為我一路講個問題啦。銀紙而家啲樓咧就同銀紙個地位係相反咗，所以有樓本位呢個概念。點解叫樓本位咧？而家以前啲人咧就係用1000萬。或者你跌咗啦900萬嚟衡量你嗰层楼，而家跌翻转头，人哋揸住层楼就衡量你嗰900萬，我唔出换俾你，1000萬都唔值。我覺得而家你嗰1000萬只能夠購買翻300萬嘅房。 我嗰次喺上海就將你呢個 concept 咧講出嚟，佢哋聽到成咧個口呆咗，佢哋未聽過呢個咁嘅 concept 咯。 即係點解要去買磚頭咧？ 佢哋都有呢個 concept， 但係佢未至於好似香港係用樓嚟做一個一個叫做咩資產嘅衡量，一個叫做愛叫樓本位，即係話即係用嚟做。資產嘅一個 都唔係好多人，好多人唔明白呢樣嘢，好多人都覺得冇可能，冇可能。而家好明顯，就啲人信樓就唔信你啲錢 啊！絕對係 就算你有錢佬，坦白講啊，佢哋銀行户口，佢哋都唔相信啲錢，因為咧而家銀紙係每日都瘦緊嘅， 係 佢本身自己瘦咗，1000蚊紙瘦到得翻3嚿水嘅啫。佢嘅購買力係不斷下跌嘅。 咪好似另外一個國家都係啦，日本咧話啲日 yen 貶值咧，結果啲人就用黃金，因為樓又唔得噶啦嘛，你都講過日本樓係唔炒得噶嘛。 日本咧其實樓唔係唔炒得，日本啲人咧係會覺得。基本上喺90年代爆破咁爆破之後咧， 太金啦！ 每一年咧，佢哋身邊任何嘢都跌價嘅，每一樣嘢都貶值。貨物就算飲飲食食全部都平嘅，越嚟越平嘅，只有所以咧，佢哋係唔會購買任何資產。只有佢哋話日本邊樣會唔會貶值咧，就係經歷。所以佢哋去旅行。 冇錯，我諗大家應該記得嘅，如果有翻上一年紀嗰啲咧，或者我阿 Dupe 基咁咧，我記得以前我去日本咧係一個好高消費嘅，一去親日本就話：哇，你去日本啊？ 係啊， 捧若神靈。而家去到咧，你會講一個咩字啊？ 抵啊！ 抵啊！ 唔係，因為最緊要咧就係、是。呢個 yen 已經跌咗好多，令到你覺得好抵。第二咧，其實我記翻啦，你諗一諗，你喺日本，我好似咧即係十幾年前去咧買罐汽水都110 yen， 而家都係110 yen。 冇錯， 我咪曾經有個賣雪條嗰間公司加價10 yen， 咪向公眾道歉嘅，因為20年加一次價， 我好大罪喎、 啊。係咯，大罪，因為 excel 你即係預期你貶值噶嘛啲嘢，所以佢哋唔會買樓嘅。點解咧？因為一定貶值噶嘛。 咁但係香港係一個好特別，真係 嗱，其實香港咧本身香港咧係嗰個貨幣政策咧就跟美國嘅、香港係冇大量去印銀紙，不過跟咗美國，而全世界其實係而家經濟講全球化嘅、美國印銀紙、歐盟印銀紙、日本印銀紙， 仲有大陸咧， 仲有大陸四個地方，全世界最大嘅四個經濟體都印緊銀紙、而大陸。其實印銀紙嘅速度仲勁過美國，因為美國嗰個叫做咧印銀紙嘅嗰個叫 M1 供應只係14萬億美金，而中國咧係已經超過20萬億美金。 喂，大佬，我淨係今日睇一份報紙講中國鐵路咧係負債6兆，六兆係幾多我都唔知幾多， 萬億 一兆就1萬億 係嘛？ 係 啦。你知我邊有啲 concept 啊？即係你同我講6兆啊，大佬打唔到出嚟啦。 香港啲樓咧，我成日覺得佢哋咧，即係點解升得咁快咧？同埋都同689嗰啲出嗰啲辣所謂辣椒咧嘅政策咧都好有關 嘅。係啊， 佢嗰陣時咧，佢咪做話咩要乜60%按揭嘅，即係最多咩500萬以下嘅樓咧就唔受限制嘅，就唔使都即係80%都仲得。咁所以咧就有呢個招數嘅時候咧就。 將500萬樓炒曬上去， 炒曬上去，哇！一口氣個需求就好大，哇！咪所以個扎樓已經依家又升埋上去咯，已經500萬。頭先我哋都講，500萬已經絕跡咁滯 嘅。而家買唔到500萬以下嘅樓咁啦，除非你得200幾尺嚇，咁就仲買500萬樓。 有咩窩仔街啊？有 啊，嗰啲平啲嘅啲街行辦法。 喂，你如果其實如果真係嗱，真係嗰句啦，如果呢個政府真係惠民嘅話。佢要搞嘅話，咁你唔使啊！嗱，你買張機票去德國同呢個瑞士，買一張機票都係因為你德國去瑞士好近啊，揸車啊！你睇下你兩個，一個係15%，一個係30%嘅，即係有購買房屋，即係個 rate 好低嘅，佢嘅 rate 好低嘅，即係會購買房屋，同埋佢哋冇乜意願買房屋嘅，即係人哋覺得。住根本就係要嚟，即係樓係人住㗎嘛。 因為德國地方大，始終你就算瑞士都地方都唔細啊。香港始終地方細。 仲有仲有另外一样嘢，你记得咧呢样嘢唔系而家先开始嘅，其实英治年代咧已经系高地价政策噶啦嘛。你谂清楚，世界上有边个地方嗰、那个政府嘅咁大部分收入系嚟自卖地嘅？ 咪就系咯。 其实大家都系立紧间接税噶。 系啊， 我哋个个系立紧间接税，你以为香港哇咩低税率就好正啊？标准税率 15% 啊，呢、這个利得税啊10几%好抵。对唔住，你攞咗啲钱交咗租或者买咗楼，你就唔记得大决噶啦。 但系咁嗱，讲翻补翻充少少德国咧，如果你层楼增值到某一个地步，政府觉得你系过分嘅话咧，你最高系可以坐半年监噶。 哦，咁啊。 喂，咁喂，即系人哋系真系要系好立心去做呢样嘢，究竟就系你个 agenda。究竟你系想做乜先？ 唔系咁，但系德国又始终系另外一个 咁，佢有自己，因为佢自己本身其他地方好强， 系 制造业啊， 佢就 系 制造业科技全部药厂又劲。 咁你就系因为 香港冇嘢出啊嘛， 咁你香港咪变咗 炒楼咯， 炒楼即系俾佢吸毒咁咯， 系啊， 咪越食类固醇你咪越健康噶。 发觉啊，呢个类固醇而家全世界都吸， 全食 系。除咗德国啦吓，其实全世界文明城市，尤其是美加澳啦，即系点讲？严格嚟讲。嗰啲升得好犀利嗰啲楼，美加澳楼、嗯。 你去伦敦睇啊？ 伦敦又系噶喎， 我啱啱先 巴黎都系啦， 啱啱先 我系德国唔会升嘅，政府唔会升值。 啱啱我睇完呢个圣路西，即系卑，即系直谷嗰边咧，嗱，俾个参考大家啦，大约啦，如果买一啲叫做condo， 即系排屋啦，两边有 有冇地权先？因为美国啲楼好 有地权嘅， 佢有啲有地权，有啲冇地权嘅。 冇地权嗰只咧叫 mobile， 即系移得走嘅，咁嗰度好平嘅啫，$10,000买到噶啦。咁我而家见到有地权嗰啲咧，讲紧1000尺到咧，大约系400万以下。 系 house 嚟 ，house 唔系 house， 冇一千尺。 佢 condo 即系排屋，即系一间千 一间千一间。咁你边啲要排屋咧？大家如果你去嘅话咧，去呢、這个个咩赤柱嗰个叫咩啊？ 红 山半岛嗰啲 两间两间孖屋黐埋。 嗱，嗰只就叫 town house 啦。咁个 town house 就系孖屋啦。但系如果一排排嗰啲就叫 condo 啦。 其实香港就调翻转头啊，一排咧就系、是、譬如六七间全部黐埋晒嘅，咁咧就墙贴墙嗰啲叫排屋。 哦，咁总之叫 咁啊，红山半岛啊，或者富海湾嗰啲叫孖屋，都有两间黐埋嘅， 系嘛？ 系啊， 咁即系其实我觉得咧，调翻转讲翻啦，即系香港你话真系系咪解决唔到嗰个住屋问题咧？即系其实好简单咯，你将啲村屋收咗佢，然之后同佢 bargain， 我俾翻你话起一啲高楼大厦式嘅村屋，然之后你两 单位， 我俾翻两个单位你。一换二，咁我 即系《听风云三》啦，六国集团啦，起丁屋大厦啦， 类似咁嘢咯，类 似咁咯。咁咧，其实你浪费咗好多土地。 冇错，你因为你一层都三个， 再留埋俾佢啲子女。 系啊， 系啦。 咁香港有个问题就系话，咁香港而家要我哋要解决一样嘢，就先定义咗个问题先。 系， 到底香港而家系有居住问题啊？ 其实系， 因为置业问题咧， 其实香港系 居住 两样都有。 居住嘅问题唔系最严重，最严重嘅问题就系置业。其实置业咧，讲穿咗就系银纸升值嗰个问题。佢哋要透过买屋而令到啲银纸系跟住个大市走，唔会跑输。 嗯， 老实 啲人系要买楼升值啫嘛。如果我都讲过啦，政府出嚟打桩起一啲屋，只能够卖俾政府嘅，一生人你可以申请一次，但系你如果要沽，净系可以沽俾政府嘅，冇人买嘅呢啲屋，永远都唔会升值嘅。你买翻嚟100万就系、是、值100万噶啦。几耐之后都系100万嘅啫，你可以传俾下一代，因为你买噶嘛。 咁你睇 系唔准升值嘅，你睇有冇人买？我话俾你听，包冇人买。 所以 而家唔系啲人唔系谂住买嚟住嘅，主要。 你谂下 啲盘咧，劏到咁细啊，又三尖八角啊，都啲人扑到去买噶咯。 你谂下一样，你谂下一样嘢啫嘛。你话而家嘅居住问题大啊，因为几一系早卅年六七十到八十年代头啊， 系啊， 都仲有周山木屋噶， 系啊，而家 你话嗰阵时， 但系佢咁 大啲定而家大啲？ 但嗰阵时会系你可以真系周山去搭木屋，我嗰阵时我住新界，我都可以自己搭木屋，但系而家你已经唔可以做呢样嘢噶啦嘛， 系 冇得做噶啦， 而家冇得做啊嘛，你所以而家系冇路可退啊嘛，最惨系所以我都奉劝各位，如果听呢个节目嘅后生仔，一出嚟第一件事咩？申请。居屋唔系公屋， 公屋 冇。而家好醒噶啦， 有公屋，有公屋，我直情觉得系你发达嘅第一步。我好负责咁同你讲， 系 因为千零蚊个月，你悭埋啲钱，你可以做乜都得，中意创业又得，吓中意去旅行又得，做乜都得。你唔好同政府悭啊呢啲钱。 政府咧真系帮咗好多人嘅，尤其是咧住公屋嘅人咧，佢哋系唔明白住出边住私楼挨贵租嘅人嘅苦况。 咁但系呢个系即系以前。 即係港英政府啊，因為嗰陣時話要解決嗰啲曬市區問題嘛，又火，但係咁啱又嗰個咩石硖尾大火， 石硖尾就五十年代啦， 五三年， 咪就係因為嗰時開始跟住咪就有啲公共房屋咯， 咪因為其實最緊要咧就佢十年建屋計劃。咁但其實拖遲咗少少嘅，因為佢 暴動遇到暴動， 唔係 暴動之後， 佢暴動之後即係麥理浩嚟咗十年建屋計劃，但其實唔止十年嘅，因為後屘搞搞冇錢咧係閘住咗嘅。佢應該去到八十年代接近尾咧，先至清曬啲木屋同曬市區嘅。 同埋香港嘅人口政策又奇怪啦，你每日150個單程證入嚟，再加埋一啲唔知 道。對唔住，嗰、那個唔係香港人口政策，嗰、那個係係上面批㗎，即係唔關你事㗎。 咁但我哋冇辦法，好無奈地食曬呢扎人，咁我哋都要解決佢住㗎，係唔知？咁我唔係話本土啊，而我覺得即係就係嗰句咯。究竟你嘅政府，你嘅 agenda 係咩先？你係想搞好香港定搞？即係你話頭先話齋，你咁貴啊？咪再去大咩前海住咯， 前海貴啊，好貴噶， 咩大 咩前口噶， 個咩 大灣區， 大灣區。 香港人咧，而家一係住澄碧村，一係咧就住惠州，因為深圳貴過澄碧村好多噶， 係嘛？ 係啊， 所以話點解 喂千百蚊，喂你千八九蚊一尺，二千蚊一尺，你喺深圳兩萬蚊一方點買樓啊？ 兩萬蚊一方，喂梗唔得啦， 我都要六萬啦， 六咪咯。 要買到布吉可能真 係，所以點解永遠懷念？喂，點解永遠懷念六八九咧？嗱，因為你頭先講嗰樣嘢，你個問題就係話，到底即係呢個政府係咪幫我哋啊嘛？咁我就永遠懷念六八九一樣嘢，就係話佢話俾我大家聽，係香港出於塵上大陸噶嘛。你諗下一個講得出呢句説話嘅人，佢會唔會為你香港辯解任何嘢先？ 係唔會。 又唔会唔会真係为你香港着想先？ 呢、這个绝对一个港奸嚟嘅，但我哋怀念佢嘅原因就係因为基于个楼价。但我成日咧都话佢咧嗰个牌系东莞五嚿水买翻嚟咧，我承认我觉得我睇少咗佢。 应该一千系咪啊？ 佢个牌真系读翻嚟。如果唔系真系用刻苦去读翻嚟咧，点可能将香港楼价升得咁紧要啊？ 咪就 系你谂下，香港啊，从来冇一个特首或者从来冇一个领袖啊，可以喺五年内将啲楼价升两倍嘅。是他可以的，是不是前无古人，我觉得亦都是后无来者。你试下林郑上台啊，现在两万蚊太古城冇可能升到六万蚊，是不是？ 但这个可能是林郑他的目标咯，想学六八九咁样，他延续六八九的路线。 哇好难啊，你延续不到，因为你的升幅一定不够人家那么多。第日数成绩表啊，帮他盖棺定论时候呢，写那个叫做那个挽联啦，是吧，都冇办法咁样写，因为呢人家真的升两倍嘛。 因为仲有一样嘢，就六八九是好彩。因为佢唔使连任， 系， 因为你谂下呢个世界经济有周期噶嘛？呢、這个世界 咧，嗱，你又讲出人哋嘅痛处啦，人哋唔系唔想连任啊，系冇得连任， 系啦， 你估佢唔想啊？我所以话咧， 但系而家佢仲好啦，做太上皇管辖嘅范围又大，同埋嗰笪地仲要系处女地，大把嘢开发。 哦，即系你讲咩大湾区 啊？咁你话系咪先？ 大湾区 大把游水啦， 上面都冇乜人讲，系得佢讲嘅啫。其实， 喂，佢系咪想做大湾区区长啊？喂， 唔知啦， 佢想啫。咁呢个世界， 咁如果大咁讲话，以后大湾区区长大啊，定香港特首大咧？ 大湾区区长系个虚衔嚟嘅，系嘛？咁本身 但利益，但利益嚟计咧，但大湾区一定唔少嘢啦，因为你由零开始要建设，你净系行过一架泥头车要。抌翻得一嚿水俾六八九嘅，大佬都收唔少啦。 但系除顶帽落嚟嘛，掟 咪就咯，自己掟落啦， 抌毫子落去嘛。哇，喺度每大湾区嗰度成几千万人，每人俾毫子你都唔得了啦。 咪咯，真系啊！喂，你估佢唔系计到呢啲数啊？ 但系有个问题啦，我哋最紧要咧，我哋而家睇翻呢个六八九，佢系咪真系即系冇得连任咧？有个问题，即系你见呢个林郑月娥而家做咗特首啦，但系咧。你见佢嗰、那个即系最近冇乜出嚟表态，反而梁振英就做忙过之前啦。 系啊， 系嘛，日日周围去， 成一翻到嚟又话要再组团，再上大湾区，再走多个圈喎，一日。 系啦，咁捻忙嘅，系咪先？ 咁你睇得到个游水几厚啊？如果唔系，喂，但系即系你俾我都系啦。如果嗰度有商机嘅话，系咪先？咁呢个人不嬲都系即系 佢铺路俾自己， 铺路俾自己啦， 铺路俾自己啊嘛。喂，过多两个月。佢喺呢度就唔系特首嚟噶啦，佢仲做埋呢两个月嘅咋， 佢都 仲唔使谂，仲唔要谂后边嗰啲嘢啊？ 所以啲员工咧好得意嘅，临离职之前咧好勤力噶， 点解啊？ 抽抽下电话，咪就系咯。之后 call 过你嘅客啊， 咪就系咯。 黑晒啲料先， 佢撩你啲客啊，跟住搵啲供应商啊，做埋你啲生意啊，系嘛？ 同样道理， 好多都系嘅。嗱，咁啊，六八九嘅公路咧，系咪只系限于楼价升值方面咧？其实佢仲有另一个公路喎，系消灭晒香港啲反对派，系嘛？嗯、喂，你将成个反对派基本上搞到而家咧系弯晒，因为佢捧咗啲重激一路十分之激进嘅出嚟嘛，系咪？ 口讲即激进， 系啦，由口讲到咧、嗯、拉鸠晒之后咧，全部变晒网上打飞机。哦，原来三分钟就射完之后咧，就即刻冚埋张被瞓觉、嗯，革命成功啦！ 喂，其实以共产党角度，佢真系做到嘢喎。 佢立功啊！ 喂，不过我谂翻一件陈年往事，我今日突然间挑起条筋， 系 我谂起阿芒果佬系咪同阿咩光啊个？白宫发言人咧，喺台湾嚟， 冯伟光 喺台湾嗰度互片嘅。 系， 喂，其实我谂翻件事咧，会唔会咁巧啊？喂，系咪做一台大戏出嚟咧？ 其 实大家谂啊， 真系仇人见面嘅， 真系仇人嚟嘅。 嗰、嗯、次咧，据闻佢真系打中咗佢嘅，但系咧，啲人咧就个个都好多人都睇唔清楚，冇人够胆咁讲啦。咁、嗯、其中一个叫陈茂波出嚟帮芒果佬做证，佢话冇啊，冇打佢咁样吓。咁、陈茂波原来咧都好识做喎、啊，呢、這个吓， 即系点解会帮芒果佬嘅？ 系啦， 系啦。 夹耳楞唔通， 系咯， 应该就冇嘅。因为咧有啲镜头我都睇过咧，就应该系冇嘅，系咁喺度，系咁喺度。 但系好似刮佢喎， 但系咁我 扯下扯下嘅。 但系以个结果论咧，嗱一个住喺义德道，一个咧又勾住咗西装，然之后不嬲佢咧揸 工， 三万人工系咪先？成个理察基尔咁样，系咪先？ 唔同咁啊，咁啊冇计得咁准嘅，因为第一。嗰陣時咧，馮偉光仲係民主黨， 但係嗰陣時佢已經係接近係退黨噶啦嘛，俾人哋 未 嗰陣時仲未，嗰陣時黃之峰仲去撐佢。 喂，咁啲 approaching 噶嘛，你啲嘢唔可以話一禮一禮噶嘛。 未，佢未嘅嗰陣時，其實老實講，因為嗰陣時仲係好早嘅時候咧。是大家是未想到有六八九呢件物體。 哦，当时六八九未上台。 未上台啊，而未出嚟啊。 当时都话啦，我见到黄之锋呢就喺 Facebook 就撑呢个冯伟光。因为冯伟光仲系南区三宝嘅大佬。 嗯 吓、啊，即系嗰几个咁嘅欧乐轩啊，咩余文汉定系咩文汉？ 欧乐轩， 话余文汉啊，屌斗失踪嗰个啫， 嗰个真系中咗啦，柴文汉， 即系佢哋几个大佬嚟嘛，冯伟光。揸跑车噶嘛，好搵到食噶嘛，喺里面德高望重咪去南区系咪？个个当系大佬噶嘛。当时因为自己黄之锋，喂，都系住喺南区噶嘛，都系佢大佬嚟噶嘛，系嘛，同佢称兄道弟噶。后屘咧，佢一退出咗民主党啊，定系点样咧？喺大公报度写文，黄之锋先同佢反面啫嘛。啊，佢哋以前好好朋友噶。 唔系佢退 出，黄之锋跟佢学过嘢 喎。唔系佢唔系应该唔系算，因为佢退出民主党嘅时候咧，就系因为佢。佢要即系面试啊嘛，即系面试副局长啊嘛，当日就俾人见到啊嘛， 又唔认， 唔认啊，跟住李永达出嚟开佢拖啊嘛，开阿冯伟光拖啊嘛，咁然之后先退党嘅啫嘛， 系， 佢做唔到副局长，后屘先揾翻呢个新闻总台专员呃咗俾佢啊嘛， 系， 咁仲好啦， 唔系咁好明显。心慶得人啦、啊！呢、這個位置真係，老實講，非其莫屬，真係。 啊，不過你話喎， 佢做冇咁出， 即係六八九咧，仲有一個即係我 專將佢六八九啲衰嘢演曬出嚟係咪？ 係啦，兼且咧，你唔發覺咁樣六八九專將啲垃圾咧，即係吸納身邊， 係 即係好似馮偉光啊， 環保啊， 環保局局長啊，其實佢先係， 佢真係佢搞環保事業咧， 佢真係可以將個普通會計佬。变做财务司咩？政务司财政司司长喎、啊， 人生嘅高峰喎、 啊， 简直！ 你谂我哋嗰时港英年代财政司司长系边嘅人啊？系啲咩啊？咩 彭丽智、 彭丽智啊？呢啲咁样喂，大佬人哋系啲好有 翟克誠 ，即系又系一啲好有才略噶嘛？系喂，大佬一个为咗一毫子嘅香槟啊， 一毫子， 一毫子啊， 一毫子会贩毒嘅人会讲，即系最蠢你讲出嚟嘛？ 系 咪先？即系我唔怪你做啊！ 教徒嚟噶，所以好诚实噶呢、這个茂波系咯， 教徒嘅诽谤学生嘅。 落地狱啊！呢啲真系啦， 呢啲教徒诽谤学生 嘅，即系咧，同埋咧，你唔发觉阿六八九咧，仲有一个真系好嘢嘅，就将呢啲咁嘅人咧，啲阴暗面咧，全部养晒出嚟， 养晒出嚟。 仲有一个，你忘记咗，仲有一个啊，张振远啊， 系 呢个紧要啊， 呢个张振远系行政会议嘅， 系啊，嗰阵时系佢好。 邦嘅上 金銀貿易所嗰陣時， 嗰個期貨交易所。 我點解有印象呢？因為咧蔣數碼講嘅，佢當年想揾我哋去做一個 哦，冇交租啊， 冇交租， 仲要冇交租， 好彩冇做啫。心諗我問翻做咗嗰間嘢，喂，找 慘咯， 係冇啊！嗰啲大公司冇所謂啦，我哋啲細公司已經接咗呢啲單啦，真係 扣口啊！俾佢扣口，嗰一年賺緊俾人扣咗一半出， 咪就係咯。喂，佢哋唔係，佢裏邊咧睇翻嗰個張振燕個 office 咧，裏邊咧呃家人嘅， 好靚噶，好靚。 誒，逢係其實喺數碼講咧，真係唔怕得罪講句。即系除咗个婚纱摄影用数码相机之外咧，其实基本上系冇嘢数码， 冇数码成分， 冇数码成分，真系冇咁嘅数码成分嘅。 我有某网台咯， 即系最大数码成分就系个网台，因为全部数码。 我上次有个朋友喺个里边租咗个地方嘅，佢咩 incubate 咧，咁啊，即系呢个咩始创孵化嗰啲咁嘅 新生意啦， 新生意咧，佢话。其实我都唔好用呢度嘅，我呢度咧以为呃下人啊，叫人嚟呢度咧 开会啊， 系咯，见到我响数码讲几威咁样，其实讲真啊，点样去翻工咧？ 唔系啦，够鸠远，食饭都冇得食。 喂，当年你知唔知啱啱开始嗰阵时啊 ，Microsoft 里边啊，$100碗云吞面啊要，哇，不过冇所谓。Microsoft 呢啲大把水， 佢有 coupon 咩俾啲员工啫？其他人冇噶嘛， 但系日日食碗吞面都唔掂啊。 系咧， 唔系你话叫佢可能$300咧， 咪就系咯，即系其实呢啲系。又系嗰啲，唉，虛招。 嗱，我哋咧，其實第一節都想講另一個問題，好似講得太長，講龍八九都未懷念佢，都未講扶黎名單。我哋唔講扶黎名單住，我哋講另一單啱啱發生嘅事。 係， 你講下啦，大 啊。喂，我唔記得咗你講邊單。 Hidden Agenda 嗰單啊嘛。 哦 ，Hidden Agenda 係咪咁快 先講咧？ 要講， 係咯。你真係想講啊？ 要講，要講。 不過今日咧，除咗 Hidden Agenda 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個 Agenda 要做嘅。 係。 你知唔知咧？你都唔知啊？ 咩啊？ 呢個 Agenda 咧好特別嘅。咁咧就要我由我哋推咪员 Alex 攞入嚟啦，咩事呢？ 哦， 呢个咧就系 爆樽， 爆樽 Tony 蔡，因为今日咧我哋要俾啲惊喜佢啦，我哋唱首歌好唔好啊？ 哇，呢啲唔使录音啦， 要啊，要 呢度录音， 哎，真系啊！攞杯嚟啊！哦，不嗱，一路讲又咩啦？嗱，其实今日咧 Hit Agenda 呢单嘢咧，而家。 我初嚟睇见啲新聞嘅时候呢，我都嘩做咩咁大阵仗呢，又盾牌又警员出晒喎，係囉。 唔係呀，有冇出飛虎隊呀？ 有，可能有都匿埋咗。 哎呦， 嘩， 好大聲，好大聲，我哋开枪咁样。 就係囉。一讲飛虎隊应该开枪。 以为有飛虎隊破门入嚟。 係囉。 嗱喂，不过咁讲，我觉得呢，即係我主要係想讲咩呢，係今次呢單嘢咧，其實咧，亦都有啲網民咧， 有冇車釐子啊？有麥天尼，我爭粒車釐子 啊！要彈埋咩？ 爭粒車釐子， 要彈埋呢個咩啊？老春 李香蘭，李香蘭， 麥天尼， 係啊！ 唉，飲杯先啦，唉，錄緊音都要講啊！ 好，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咪多謝啊 ，Tony 啊， 係咯， 即係做咁好嘅平台出嚟咧，即係要講講， 大家傾下偈咁。 咁希望我哋唔好錄錄下音啦，突然間有啲飛虎隊入嚟，或者入 警 犬 啊出嚟。 其實 你跟住咧就將你咧成個反鎖， 反鎖， 啲慘我見到， 啲曾健超咁抬出嚟。 係咯，係咯，喂，黐鳩線，喂，喂，犯咗咩事啊？殺人家 嚇！因為咧，佢今次鋤佢係咩咧？鋤佢，因為有班收錢啦，第一佢收幾嚿水一個，咁同埋咧嗰班樂隊咧。盈利嘅，咁同嗰班咧， 非法勞工， 冇工作證嘅， 冇工作證嘅，仲有就係話，因為工下咧，你如果你唔收錢咧，你就 suppose 冇問題嘅。但係咧，如果你而家收錢嘅話咧，就咁樣咯。咁即係呢個都有佢個道理喺度。我唔係話即係，但係我覺得呢個世界咧咩咧冇問題噶。你把尺一致啲，冇人話你係嘛？例如話好似話阿黎頭山啊咩啊嗰個咩啊， 不得超， 你敢唔敢拉佢啊？係嘛？响当年横州定系元朗，阿咩、高老和当住差佬面话：，喂，打佢，匿埋后面打，唔好镜头面前打，哇，好爽！啲僆仔话打得好爽啊！ 你班差佬自己有嚟噶嘛？ 系咯， 我哋节目讲过啦，喺新界做黑社会同埋新界做差佬嗰啲系同村兄弟嚟噶嘛？阿哥当差，细佬出去行古惑，喂，全部识得噶，嗰啲人全部都系自己亲戚嚟噶，所以咧新界嘅差佬同黑社会系。亲兄弟， 冇分別嘅， 只不過多爭一件制服。 如果你話一個社會咧，一個政府咧，所有啲嘢一加一等於二，咁講真啦，我使乜你做？正如你話齋，金管局局長嘅位置你做都得啦，屌睇鳩住個勾啫嘛。 係啊，冇嘢做噶。 我使乜你做？ 請個看更得啦。 Q 樣啫嘛， 喺個監聽啊，寫金管局三個字就得噶啦。 另外一個要相提並論咩咧？就 graffiti。一个城市我成日觉得有冇生气呢、嗯、其实你睇佢 graffiti 多唔多得㗎喇。 係。 咦即係个私处中心你个你想讲私处中心。 你画嗰啲 graffiti 呢你只要街嗰度越多话即係表示呢个地方呢係最 liberal, 即係最开放最、嗯、最相对嚟讲。好简单啦你睇下而家连啊曾祖才嗰个麦宝。 係。 都俾啲人呢故意我绝对觉得佢係故意。 游咗 佢。即係连咁嘅嘢你都唔容忍嘅话呢其实我觉得即係作为一个政府你系咪咁冇量度呢系唔需唔需要咁做呢如果你 佢驚你怀念前朝啊。 喂大佬请到英国乐队咁可能有对法国乐队嚟咁点啊 总之。 驚你怀念麦克龙啊。 总之系驚你怀念前朝呢 系嘛 系啊。咁你试下请嗰对叫做智取威虎山请人嚟唱杨紫荣系嘛红灯记冇事㗎。 饰演白毛女。 收几多钱都冇事㗎。 即系咁讲啦如果你话即系有啲咩文娱啊你又搞埋啲咩建制派又搞嗰啲咁样咁你又有冇差佬或者有冇啲入境处去问下嗰班大妈唔该攞个证嚟睇下。 唔会㗎唔会。 即系依家咪话緊嗰啲西人菜街啲大妈喺度跳喺度唱佢唱到咁劲收利是嘅点解你唔攞去周佢啊点样嘛。依家咪闹紧呢样嘢咯， 即系其实我哋成日都讲话要公平， 佢差佬惊嘅，因为啲大妈咧，你唔好谂住即系搞佢啊，佢踎低佢阿婆你行翻你边，差佬低阿婆啊，我投降， 即刻揽住你啊，非礼啊，非礼啊，啲咁样嘛，哦， 佢差佬大非礼， 系咯， 三个大妈缠住佢， 唔使惊，差佬前面有 cam 噶嘛，得唔得啊？ 冇用个 cam， 个 cam， 佢踎低噶嘛，佢大妈踎低个 cam 有咩用啊？ 不过嗱，你咁讲咧，所以话搞埋啲咩私处中心咧，你觉得即系私处中心点解叫私处中心先？ 唔系佢咧初初咧就擘到好大个窿， 哦， 咁系啦。 但系咧， 一开始有啲隐阳嗰只 feel， 起出嚟个窿咧，喂，缩即系成日缩埋咗噶嘛， 缩阳啊。 咁啊有个网友， 中国女性嘅矜持， 即刻你留言有个网友系嘛，叫做咧，哎呀死啦，叫做。一时间我醒起，下一节翻嚟再 讲。系，翻转翻嚟讲，反正够钟。 嗰首诗我唔记得。 再见。